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古典也流行，也流行。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 我依然在这里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我是古月。 古典也流行。 赞歌步入到古典也流行，不过我们今天真的是步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讲一个步入的音乐会，这个音乐会是一套系列音乐会，而且已经坚持很多年了。欢迎收听古典也流行，我是古月。大家有没有听到前面国家大剧院的漫步经典系列的宣传呢？来，我给大家听一下，在这套宣传当中到底会有什么样的惊喜。 中的动画经典，脍炙人口的影视原声，川味十足的火锅交响，创意无限的音乐跨界。7月16日至7月24日，第12届国家大剧院漫步经典系列音乐会将在这个炎炎夏日清爽归来。神话风物志，闲韵中西，月看紫禁城，火锅交响，原声传奇，6场不同风味的国潮音乐盛宴，带您尽享民风民韵。 I love the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 I love the classics. 仅仅是六场吗？仅仅是六场吗？其实刚才我们从刚才的这个广告宣传当中就可以感受到有很多精彩的音乐会，所以在今天呢就为大家带来的是国家大剧院的经典系列漫步经典音乐会。有请国家大剧院的项目负责人潘俊峰，欢迎。来，潘潘再来和大家问候一下，声音好像很小。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国家大剧院2021年漫步经典系列音乐会的项目人，我叫潘潘，很高兴来到古典也流行的节目。 哎，潘潘再次相会了。而在今天其实也特别邀请到在此次国家大剧院的漫步经典系列当中一位第一次来到古典也流行但是很早就听过他的这位音乐家二胡演奏家江建华老师，欢迎。 啊，您好。主持人您好，我是二胡演奏家江建华，非常有幸今天能参加这个节目。 好，谢谢。那潘潘呢是第二次来到古典流行，每次呢 上次来是介绍我们的交响乐之春的这个板块， 又是一个大系列。那这次呢2021的漫步经典呢也是由潘潘来先来给我们介绍。其实从刚才一开始我们听到的宣传当中可以听到有很多精彩的内容，我觉得以为又是像这个中国交响乐之春那样的那么多场那么多套，但是仅仅六场吗？ 演出是六场的演出，但是相信听众朋友们都会在这六场的演出中间发现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可以不断挖掘的创新创意的点，以及它的这个深厚的经典的力量。 那跟我说说在今年2021年的漫步经典大概有什么样的特点呀？ 国家大剧院漫步经典系列音乐会从2009年就开始做了，每年一届，那么到今年2021的漫步经典已经是第12届了。漫步经典的音乐基因从来都是古典也时尚，古典也好听，古典也流行，简直跟咱们的这个节目100%的契合。 是的。 那么今年我们也将继续用古典音乐的高品质的演出，结合非常多元有趣的舞台呈现，为大家来呈现这样一届轻松愉悦的消夏音乐节。那么大家可能 每次的漫步经典都是说很轻松愉悦的音乐节，因为概念我记得来源于很多像柏林森林音乐会啊，还有 Proms 英国的这个逍遥音乐会啊。 对对 对。 对， 那今年的漫步经典刚才你也说了每年都有这些特点，但是我发现在今年的宣传当中好像是不是国乐更多一些呢？ 没错，就是因为这两年国潮的这个概念其实也在大众中间悄悄地兴起了。那么国潮它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热门的话题，一个是因为它是根植于我们中华民族5000年的传统文化，底蕴深厚深植民心，然后还有就是它在融合传统文化元素的基础上进行了现代潮流的表达，这样才能够打动广大观众广大年轻朋友的就是这个兴趣点。那么我们今年也是在刚好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这样一个特殊的年份，想要以阅览国潮这样的一个国潮主题来将中国传统优秀文化中间的这样的一个元素以古典音乐的方式为大家表达出来。 以古典音乐的方式，那么在这六场当中有什么样的特点呢？刚才讲了这个国乐风华哈，在六场音乐会当中而且是以交响音乐的形式呈现的吗？还是说中西融合的形式？ 应该说是中西融合的形式，而且每一场大家都会发现除了交响乐之外的民乐元素，或者是除了民乐之外的西洋元素，但是这一切都是根植于我们的国潮我们的中国传统文化。那么在今年的漫步经典系列音乐会中，我们可谓是涉及到了方方面面的国潮文化，比如说我们有怀旧经典，我们有戏曲国潮，我们有乡土经典，我们还有一些根植于中国传统大 IP 的，比如说故宫，比如说我们的文化名片熊猫，这个是一个隐藏菜单哦。然后还有以江建华老师这场音乐会为代表的民乐经典的国潮，以及以最后7月23号、24号两场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会为大家带来经典原声电影原声的这个音乐会。 开幕是7月16号开幕的。 对，7月16号中央芭蕾舞团交响乐团，他们的这场音乐会里其实有很多国潮的元素，比如说乐团会奏响预言三则，这预言三则呢是愚公移山、女娲补天、精卫填海，然后还有一首那个携手古筝演奏家王一带来的哪吒闹海，就是这四首曲目一听大家都会觉得非常有意思，因为都是我们的童年记忆了。 哎，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一段呢就是哪吒闹海，在刚才呢其实之前的那一段呢，哎，一听到这个啊， 我们小时候听过的这个动画片的这个主题哪吒，哪吒，对，其实现在也有很多的包括动画的哪吒，但是这个改编的又有不同的感受，是和中央芭蕾舞团来进行合作的，网易。哎呀，听到这段音乐觉得好熟悉啊，暴露年龄了， 怀旧感一下就上来了。这一场我们就是主打怀旧。 哦，是这样。那再比如说，我知道在六场音乐会当中有很多的精彩内容，但是今天很特别的是，潘潘每次都是单独来哈，今天和二胡演奏家江建华老师一起来到古典流行了，这是为什么呢？ 我要特别为大家介绍一下7月17号江建华老师的这场音乐会。这场音乐会是今年漫步经典音乐会里面唯一的一场有双品牌套头的音乐会，也就是说它不光是我们漫步经典系列音乐会里的一场，它还是国家大剧院中华情怀明月名家系列音乐会里的一场。国家大剧院中华情怀明月名家的板块呢，是一个贯穿全年的板块，我们主打的就是来传承中国民乐的多元的文化，然后力推中国的民乐名家大师。那么江老师的这一场就有这样的一个双重定位。关于这场音乐会的信息，我想江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会更好一点。 江老师好啊。 你好。这场音乐会呢，我也就是好好的动了一番脑筋啊，为了让听众朋友们呢能够全面的了解二胡演奏的可能性，以及我这个多年学习的成果。所以 江老师你太谦虚了。 所以我呢选择的曲目呢大致有以下几个部分。首先呢，我是想咱们二胡的这个根基，也就是传统的部分，有刘天华的名曲空山鸟语，还有华彦君的二泉音乐。特别是二泉音乐这首乐曲呢，对我来说有着非常传奇的意义，也是大家最想听的这一首乐曲。 哎，那我要插一句哈，因为江老师，我们听到江老师的普通话好像没有那么好，因为江老师是南方人，上海人是吧？ 对，我出生在上海。 但是呢，我们听到江老师的这个语音是什么感觉呢？其实今天一看到江老师也是，一直很长时间在日本，而且呢，包括与小泽征尔，包括曾宇，包括卡兰亚大师，这些都有一些音乐上的音乐之源。所以呢，江老师回到国内，然后呢展现的是不一样的二胡演奏，因为江老师是把二胡音乐推向世界，而且呢跟我们想象的这种推向世界的方式又不一样。江老师呢来和我们继续来说啊，因为刚才您说到这个二泉音乐，我这里呢也有您一个演奏的二泉音乐的版本。您刚才说了开启一个特别的情缘哈，或者是一个特别的缘分，那你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二泉音乐开启了一个特别的缘分。江老师 好。那是在中央音乐学院，在我16岁的时候啊，小泽征尔先生来到我们中央音乐学院第一次访问，来指挥我们乐团的时候，我们呢大家都在学校门口欢迎世界大师的到来。听完乐团的排练指导之后呢，就来到我一个非常小的教室听5位学生的演奏。我呢是在这个演奏当中最后一个演奏，当时我演奏的就叫二泉音乐这首乐曲。当然这首乐曲呢从这个曲名来说非常优美，但是和我的生活的这个时代有相当的隔离。在演奏这首作品之前，我做了大量的学习，比如说阿炳的生活的时代背景，他的一生的不幸，仿佛在这次的演奏当中我回到了阿炳的那个时代，我就是阿炳，我完全进入了这个境界里头。当我在演奏这首作品中间的时候，我就听到在客席中间有哭泣的声音。当然我在演奏的时候我一直是低着头，当我抬着头的时候把我也震动了。小泽征尔先生用两个手在捂住他的 眼睛在哭泣。当第一首二泉院演奏完之后，我还有第二首还没有完成之前，小泽先生已经走到我的前面在拥抱我。他当时说假如我昨天我今天没有我昨天要听了你演奏的话，我昨天就不敢演奏这首作品了。我不知道二泉音乐的这个音乐感染力能把我感动的，就是我从人生的出生到最后的一生的这个痛苦能够表现出来。说这个乐器你的演奏你的音乐打动了我的心，我要把你的音乐把你的二胡要带到世界上，要让更多更多的人了解二胡这件了不起的乐器。 其实这个故事呢我曾经听过，这好像是在1978年6月，当时小泽先生第二次访问北京，然后有了这样的故事，但是没想到故事的主人公是您，是江建华老师。对，然后今天呢其实我们很荣幸的把江建华老师请到直播间，讲了这段故事，也讲到江建华老师后来就是在日本是不是待了很长时间 啊？那是1968年我就有机会去日本留学。起因呢也是因为小泽先生他请了我几次音乐会呢，其中有签证没有顺利的通过，把音乐会给耽误了。然后在有一次我去日本表演的时候又巧遇了小泽先生。他就给我提了一个建议，哎，江建华，你看你可不可以来日本留学呢？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有更多的合作，把二胡传送给日本朋友和世界朋友们。就在这个饭局上决定了我去留学的这么一个重大的决定吧。然后非常顺利，在1986年10月10号我就坐了飞机去了这个东京。在10月12号呢有三德里音乐厅的开幕式的音乐会，所以马上就参加了这场最重大的吧，对我人生来说开幕式的音乐会，和小泽先生合作了，叫风影，大风的风，电影的影，风影，有小泽先生委托日本作曲家为我创作的这一首名曲，由小泽先生自己指挥新日本交响乐团和我合作。 所以因为我们知道现在三德利音乐厅是世界上也是赫赫有名的排名极大的音乐厅，没想到当时洛城的音乐会就是江建华老师呢就在那里进行了音乐会的演出了。所以江建华老师呢把中国的民乐二胡的音乐传播到世界上，所以呢在这次的回到我们这次的国家大剧院的漫步经典，那江老师会给我们展现一个什么样的精彩呢？ 是刚才我谈到为了这场音乐会我动了很多脑筋。首先有空山鸟，有二泉音乐，再有呢就是日本作曲家加古龙他为我创作的两首作品，一首叫大河的一滴，另外一首叫弦歌幻想，也是加古龙先生专门为我和四重奏而创作的。在这次作品当中可以尝试到二胡的表现的幅度和音乐的变化，是一个非常美好非常好听的这么一个乐曲。 然后那我们接下来听一下这首作品吧。然后呢也带来了江老师也带来了这首弦歌幻想，我们先听一听啊。 所以可能要张老师要在您的作品当中要插画。刚才您说是二胡和弦乐，但是这首是和钢琴和另外改编的吗？还是说不同的版本 啊？完全一样的，是和弦乐四重奏的。 哦、 这一次会在大剧院的舞台上展现出来。 大剧院的舞台上是哦，中国首演啊、哦， 中国首演 哦。这里我们也听到会有、钢琴在铺垫啊， 对 这种。但是我们在大剧院的舞台上是二胡和弦乐四重奏是吧？都是那个弦乐器，所以一般来说有时候二胡甚至会演奏一些国外的作品，国外的作品会演奏像小提琴啊，弦乐也会演奏中国作品，所以当二胡与中国的弦乐结合在一起，我不知道会一个什么样的音响和想象。那其实呢，姜老师您那个我们除了在介绍您这场音乐会的时候呢，也要介绍一下大剧院的其他的音乐会哈，因为今天潘潘来就是介绍的是漫步经典，时间有限，所以我们要说说其他类型。在潘老师的这场音乐会是在哪一天啊？ 是这样，我还是从姜老师的这场音乐会来发散来说。姜老师这场音乐会呢，可以说是咱们今年漫步经典里面民乐国潮的一个代表。除此之外，还有我们刚才介绍的中巴和古筝演奏家王一带来的， 姜老师这场 对带来的这个哪吒闹海。然后7月17号是姜老师的这场二胡加钢琴加四重奏的一场音乐会。而且在这场音乐会里，我们还会有乐剧融合进来。 乐剧， 然后呢？除了 什么哪些乐剧呢？ 这两个曲目是我们专门设计的，一个是《天上掉下个林妹妹》，还有是《梁祝》。这两个曲目我们会专门从越剧院请优秀的越剧演员来，和弦乐四重奏的艺术家们一块儿和大家呈现这两首著名的越剧选段。 那这场的演出的这个，我想说，真的是有很多的花样啊，方式啊，带给大家不一样的感觉。 对，因为我们想向大家呈现，比如中国的民乐，不光是可以演奏中国自己经典的民乐作品，它还可以和西洋的弦乐一起进行多样化的演绎。那么它还可以在走出国门之后，有和交响乐专门创作的音乐，然后更甚于我们也可以把民乐玩起来，把交响乐进行改编，演奏出来非常好听的民乐版本。那么这些呢，就共同可以构成咱们民乐的一个多样化的展示，咱们国潮多样化的展示。有新的观众朋友们可以注意到，我们今年漫步经典的主视觉的形象，它就是用民乐做成了一个抽象的民乐山水。 而且是粉色底色。 对对对，非常有这个国潮的意蕴。 蓝色或者绿色，今年是粉色的底色。哎、那姜老师，我想知道，就是在这场音乐会，还有潘潘哈，你们在策划的时候，因为潘潘也是国家大剧院的音乐项目的主管，所以在这个场音乐会当中，就以潘老师这场音乐会七月十七号的这场音乐会为例。有这么多的花样融合在一起，一开始的策划是潘老师策划为主呢，还是说你们共同一起来策划的想法？包括乐剧， 我们共同策划的想法。因为姜老师的这场音乐会，他本身对于二胡的这个乐器可能性的展现已经非常多样了。那么其实这场音乐会本来应该在今年的1月份举行，当时因为疫情，所以就改期到了7月份。那么我们就觉得这场音乐会本身已经非常符合漫步经典的这个特点了，如何让它更好玩一点，把这个国潮的潮给做出来，我们就想到了一个把姜老师的曲目跟我们的乐器呈现方式进行一个结合。 是这样的，我就是还有一部分呢，就是让这个就音乐爱好者们比较熟悉的一部分曲目，比方说查尔达斯，或者是拉美的这个热情的 Tango， 这些曲目呢，就说慢板是非常非常有魅力的，用二胡来演奏哈，可以说不会输给任何乐器这些世界名曲。同时呢，还有一部分就是歌剧的选段。为什么要拉歌剧的选段呢？因为在弦乐器当中，小提琴呢，中提琴，没有一件乐器能和二胡来相比。在什么地方的二胡的魅力，它的构造没有纸板，所以它特别近似于人声。

林咬季老师呢是广东人，他很爱吃，所以他喜欢把这个味蕾和音乐上的结合。所以呢，其实在这场漫步经典系列音乐会当中呢，我注意到还有一首作品叫火锅交响，是不是？所以呢，在今天的古典流行中呢，邀请的是国家大剧院音乐项目的主管潘俊峰来到节目当中，以及著名的二胡演奏家江建华老师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一次国家大剧院的漫步经典。而我们现在听到这段音乐就是火锅。大家觉得辣不辣呢？这是一首什么样的作品？来，潘潘给我们介绍一下。 其实火锅交响这部作品我们目前为止还没有听到完全完整的版本，因为这是四川交响乐团为了参加我们今年的漫步经典而特别违约的一首曲子。 哎，我这里呢，我们现在听到的是一个对现场演出的一个小小片段啊。 对对 对， 对， 那给我们讲讲这个。其实我觉得啊，现在这个中国的交响乐团和乐团，我觉得都是打开了思路，一种不同的方式。像刚才下半时段一开始我讲，林咬季老师教学也是，当我们的这个感官，听觉、视觉、触觉，然后嗅觉、味觉都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其实可以便于我们对各种音乐艺术的结合和了解。 没错，那么今年我们是从漫步经典策划之初就确立了一个方向，因为是我们要做阅览国潮这样一个主题，那么当然就要挖掘一些中国特色的文化符号，那么我们其实脑子里面很直观的就想到了咱们的火锅，不光是在大陆，在国内的人喜欢吃火锅，相信我们很多有国外留学经历的朋友都会在国外会去各种的采购火锅食材，去自己做火锅。那么这次我们也是 有华人的地方就会有火锅， 对，请四川交响乐团专门带来了非常具有川辣特色的这个火锅交响。然后这一场除了火锅交响之外，四川交响乐团可以说是真的是搬出了所有的家底，为我们带来了每一首曲目都非常具有四川特色的这么一场音乐会，以火锅交响为开始。那么第二首曲目呢会是大提琴协奏曲《庄周梦》，这个呢其实又可以回到我们刚才所讲的有怀旧的这么一个情怀。这个就是因为大家熟悉的可能都知道，《庄周梦》是来源于《庄子·齐物论》的一个中国传统的典故，《庄生晓梦迷蝴蝶》。这首曲目四川交响乐团将携手大提琴演奏家朱一斌为大家呈现。 朱一斌前两天还刚刚来过古典流行，然后上周末也刚刚听过他的音乐会。那我不知道他和四川交响乐团这次合作的是什么作品。 庄周梦 就是用大提琴与交响乐团来体现的，这种很有意思。 然后 这是一首新创作的作品吗？ 这不是，这是一个赵继平老师写的一首非常优美的作品。那么这场除了这个之外呢，还会有几首非常具有四川特色的，比如说川剧高腔和弦乐队为大家带来的春夜喜雨。春夜喜雨呢，这首作品也是根据唐代诗人杜甫的同名的这个诗句来改编的。也是非常具有四川特色，可以让大家感受到四川街头的那个春雨淅沥的感觉。 哎，这场音乐会的时间是7月22号。 对，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其实刚才我们上半时段已经欣赏过姜老师的部分的艺术，但是因为时间非常的短暂，所以呢上半时段只听了一小段。接下来呢，我们再从这个火锅交响跨度到姜老师的作品。刚才听过了弦歌幻想，也听过了二泉音乐。那在这套作品当中，其实我这里还找到了姜老师以前演奏的一首叫做《大地之子》。 姜老师，不知道听到这样的音乐会不会引起您的很多回忆呢？ 是的，这首《大地之子》呢，是日本 NHK 他拍摄了一个电视剧。现在我们大家听到的这首是电视剧的主题音乐，在日本的影响非常大，是残留孤儿留在中国了。然后我们中国人给他养大了，然后他回到日本之后，他不认也认自己父母，可是他更爱的是自己的养母，中国的养母，所以大家看了都非常受感动，流泪的。这个作品呢，实际上在日本也演出很多场。二胡呢与这个四重奏一起演奏，不光就是为了二胡独奏，它是每一个声部啊都是非常重要的，四重奏并不是个伴奏的乐器，能够达到这种效果吧，就是好像二胡和弦乐互相的协调和碰撞。在这次作品，我想您能听到这个音乐能给人们带来一种生命和火光吧， 活力的， 好像 生命的律动啊， 对，生命的律动，好像一幅幅的画卷能让我们享受到音乐给我们带来的这种幸福感。 这首作品的作曲者是渡边俊信。 对， 一听到这个作曲的编曲的感觉哈，就是很日系的感觉，与其实真的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音乐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所以姜老师在这场音乐会当中，我不知道对于音响你有什么要求吗？他还是需要有一个音响平衡的工程师在这场音乐会当中吗？还是纯粹的就是天然的大剧院的这个音响？ 在一般来说，二胡与四重的演奏不需要扩大器，这个已经演过，不就说有过这样的经验，但是根据每个剧场不一样音响，我们会找到自己找到最好的这个音响，也许会用一点扩大，也许不需要， 或者是不同的效果器，关键看这个声音的融合度。因为在您现在带来的这个版本当中呢，其实我们也听出来了，会有合成器啊其他的效果在里面。我不知道会在现场 其实 有合成器这些效果。 对啊，所以 姜老师，这个大家可能知道，二胡包括所有的民乐的声音其实是相对比较小的。 对， 姜老师这场音乐会呢还会有钢琴的声音是声如洪钟，所以我们为了达到 平衡， 中西乐器的平衡以及乐剧演唱人声演唱跟乐器的平衡，我们会用音响的方式。 姜老师在二胡艺术上呢有很多的尝试，而且有很多的结合。像这从比如说去欧洲、去美国、欧美的艺术家回来的带来的音乐都不同，姜老师呢是和日本音乐家的合作，又给我们一种新鲜的不同的二胡演奏的风情和风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其实介绍的是国家大剧院漫步经典。在这场音乐会当中，刚才潘潘也介绍了，说还有这个乐剧的结合啊。来看看听众朋友说什么。因为我刚才把这个潘老师潘潘和姜老师的照片呢发到音乐会当中，大家说哎呀，经过这么多年过去了，姜老师还是这么年轻啊。还有朋友说哎呀，这个音乐会的票估计很难买，是不是都已经售罄了。还有朋友说哎呀，能不能一边吃火锅一边吃火锅一边听音乐会啊，有直播吗？咱们如果直播的话就可以啊。大家在家中 没有直播，但是相信大家能在四川交响的音乐声中感受到火锅中间的不 不同的口味， 麻辣酸 麻 是的。刚才说了这样云会有粤剧与四重奏啊，很多朋友说哎呀很想听啊。这个粤剧与四重奏像有什么全段的梁祝啊，天上降下一个林妹妹，天上降下林妹妹本来就是粤剧当中的，但是梁祝是有粤剧啊，有其他的中国的民间音乐改编的，像何占豪、陈刚先生的，这个怎么样来加入粤剧的成分呢？ 因为何占豪和陈刚先生他们所写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本身就是基于粤剧的曲调进行改编的。 嗯， 那么我们这次呢，也是会带来一个非常短的，可能四五分钟的一个片段，把它改成了弦乐四重奏和粤剧联合呈现的这样一种方式。 嗯， 那么除了在姜老师这场中间有粤剧的结合，我们其实在这一次漫步经典的系列音乐会中有非常多的音乐会进行了这个戏曲国潮的这样一种改造。包括中央芭蕾舞团、交响乐团，他们会带来于京军老师的戏曲六首，这六首呢涵盖了中国的六个剧种，黄梅戏、评剧、豫剧、京剧、粤剧和秦腔，而且这六个剧种所带来的选段都是非常耳熟能详的，比如说女驸马、刘巧儿、花木兰、苏三起解，然后还有红楼梦中间的选段也是这个天上掉下个林妹妹，以及一些耳熟能详的秦腔曲牌。除了这个之外呢，四川交响我们刚才也说了，有 刚才说到这首啊，我们现在听到就是于京军先生创作的这个戏曲六首其中的这个音乐片段，这个于京军先生也是和中巴呀，还有包括和张毅指挥也是，包括和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合作了很多次。那于京军先生的作品就是有很有这个民间音乐的味道，还有戏曲的味道。 其实于京军先生作为一名华裔作曲家，他的在中他的作品在中国舞台上就是展发出这么辉煌的活力，很大程度上都是归功于张毅老师和他的中央芭蕾舞团、交响乐团。那么在7月16号的音乐会中间呢，于京军老师除了会为就是他的作品戏曲六首会登上大剧院的舞台，还有另外几首，比如中国民歌，这些民歌包括赣南、山西、河北、云南、山西这些地方的民歌，对花啊、跑旱船这样一些耳熟能详的旋律，还有于京军老师的广东音乐四首、新疆民歌四首，这些都是改编自比如那个王洛宾的新疆的一些名曲，比如说可爱的玫瑰花、青春舞曲，这些下半就是中央芭蕾舞团、交响乐团所带来的下半场的曲目是于京军老师这些风格各异的作品。 哎，其实呢我也听过不少场于京军老师的作品了，尤其是你听现在换了啊，因为刚才其实我们听到的戏曲六首呢是应该是于京军先生做的小样，还不是这个演出的现场版本。那这里呢现在听到的这段就是中巴演出的于京军先生的广东音乐四首。姜老师，那个于京军先生也是中央院的，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是同一个时代的吗？是作曲。 对，于京军老师我非常熟悉。 你们合作过吗？ 我们虽然没有合作过，我们是同学，非常 我觉得应该你们是差不多是一个时代的吧。 对 对，然后其实都是把中国音乐，你看于京军先生是常年是在澳大利亚，对、对，所以我就说你们应该是同学，是好友，也期待你们以后会有一些更精彩的合作， 非常期待。 老师的作品呢不仅是有着中国音乐风情很浓的中国音乐风情，而且还很幽默， 就是在现场的时候，大家也是不是会露出会心的微笑，因为在看他的音乐会的时候有这样的感觉，非常的对有意思，嗯， 非常的耳熟能详，脍炙人心， 嗯。 那么除了于金军老师的这些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曲目之外呢，四川交响乐团会在7月22号也为大家带来两首具有他们当地民族特色的曲目，比如说四川交响乐团的《太阳颂》第四乐章，这个是王丹红老师作曲的。 嗯、 这首作品呢是改编自耳熟能详的四川民歌《太阳出来喜洋洋》。 嗯， 那么这首作品之外呢，在7月22号的四川交响音乐会中，我们还有一个隐藏菜单，就是我刚才在节目的一开始可能提到的一首熊猫的音乐， 嗯、 以熊猫为主题的音乐。这首作品之所以放在隐藏菜单里呢，是因为熊猫的摇篮这首作品也是，就是它的主旋律其实也是有这个太阳出来喜洋洋的这个曲调 哦、 所以期待大家来一探究竟。 好啊，因为太阳出来喜洋洋我们也听过，包括很多作曲家的改编和一些包括鲍元凯先生的一些作品也会有这种音乐的呈现，因为也是从民歌而改编来的嘛。那其实在漫步经典系列音乐会当中，刚才说了其实不只有六场吧，应该是有六个不同的乐团， 我们是有五个不同的乐团， 六 场演出 哦， 六 场演出、那刚刚说过了江建华老师的这一场，还有中央芭蕾舞团的这一场，还有四川交响乐团的两场，那么还有两场呢， 还有两场我要也为大家隆重介绍一下，一个是7月18号的北京交响乐团携手总监李彪大师，然后赵松老师为我们大家带来的《月看紫禁城》的一场音乐会。那么这场音乐会的特色曲目也是非常的重磅，那么大家一听就知道《月看紫禁城》这场音乐会，我们会为大家带来根据这个中国可能可以说最具代表性之一的这个文化符号故宫所改编的一首曲目，名字就叫做故宫。那么除了这首曲目之外呢，北京交响乐团也将为我们带来两首具有这个非常具有地方特色的旋律，当然这个地方特色就是北京特色的旋律，一个是唐建平老师的京韵、还有一个是周野老师改编的一个联奏曲目歌唱北京。那么除了这几首曲目之外，北京交响乐团也将携手琵琶演奏家赵聪为我们带来一首非常好听的作品《福极天长》。 我们现在听到的就是故宫的这部音乐的片段。其实国内外有很多的音乐家都写过故宫，姜老师常年在日本，肯定也听过喜多郎的那部故宫，还有包括很多的日本音乐家哈，好像还写了很多关于中国的一些这样的作品，丝绸之路，对。在现场后面又有这样的一个音效的感觉，那这里呢我们听到就是这是应该是一个音乐纪录片嘛，故宫的一些音乐的片段，刚才呢我是从视频上转到音频，我们听到的现场，那我们也期待这场音乐会是在7月18号北交的音乐会。 没错，我们刚才提到了现在有很多依据就是挖掘中国文化符号所创作的作品，比如说故宫，比如刚才姜老师提到的丝绸之路。那么在北交的这场音乐会中间呢还有一个亮点，相信大家今年看过春晚的人一定都被河南卫视的这个唐代乐舞的这个视频刷屏了。那么今年我们在北交的这场音乐会中，北交也将给我们带来一首根据唐代乐舞改编并且具有波尔卡舞曲风格的一个交响舞曲，叫达摩之。这首达摩之这首作品和交响组曲故宫都将是在今年的漫步经典进行首演。 我们现在听到就是达摩之。今天江江还有潘潘和江老师带来的音乐的都是很多样，在今天的古典流行中呢我们完全是来不及听到这么多，一